编年记下第21章。约沙法特与列祖同眠，与祖先一同葬在达卫城。他的儿子约兰继位为王，他的兄弟约沙法特的儿子哈扎里亚、耶希尔、泽加里亚、阿扎里亚、米加尔和舍法提亚，这些都是犹大王约沙法特的儿子。他们的父亲将许多礼品、金银财宝以及犹大的坚城分封了他们，却将王位赐给了约兰，因为他是长子。当约兰登上了他父亲的王位，巩固了自己的势力以后，就杀了他所有的兄弟和几个以色列首领。约兰即位时年32岁，在耶路撒冷作王八年。他走了以色列列王所走的道路，有如阿哈布家一样，因为他娶了阿哈布的女儿为妻，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。但是上主不愿消灭达卫家室，因为曾与达卫立过约，应许时常给他和他的子孙留下一盏明灯。约兰年间，厄东反叛，脱离了犹大的统治，自立为王。约兰率领自己的军长和所有的战车前去声讨，他夜间起来冲出了包围他和战车队长的厄东人，这样厄东人脱离了犹大的统治，直到现在。李贝纳也同时叛变，脱离了犹大的统治，因为君王离弃了上主他祖先的天主，并且在犹大山上建立了高丘，使耶路撒冷的居民行淫，使犹大人背信。有人给他送来厄利亚先知的一封信，信上说，上主你祖先达卫的天主这样说，因为你没有走你父亲约沙法特的路，又没有走犹大王阿撒的路，反而走了以色列列王的路，引诱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行淫，如同阿哈布家行淫一样。又因为你杀了你父亲家中那些比你好的兄弟，上主必以巨大的灾祸打击你的百姓、你的妻子儿女以及你所有的财产。至于你，你必生一种极严厉的病，肠胃病，以致两年内你的肠子都要流出来。上主激起培勒舍特人和临近故事的阿拉伯人的心，与约兰为敌，他们遂前来攻击犹大，侵入境内，掠去了王宫所有的财物，掳去了他的儿子妻妾，除他最小的儿子约阿哈次外，没有给他留下一个儿子。此后上主以一种不能医治的肠胃病打击了约兰，这病缠绵了一年多。二年末，当他的中期来到时，他的肠子因病都流了出来，他在极苦痛中死了。他的百姓没有为他举行焚香礼，如同为他的列祖所行的一样。他即位时年32岁，在耶路撒冷作王八年。他逝世后无人表示悲哀，人将他葬于达卫城，但没有葬在王陵内。